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小说《简爱》是19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人们普遍认为《简爱》是夏洛蒂·勃朗特诗意的生平写照，是一部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而所有热爱电影的人都忘不了1970年拍摄的那部经典的《简爱》，更忘不了为 Rochester 配音的邱岳峰，他那一声绝望的 Jane 无数年后似乎依然萦绕在大家的身边。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娱乐大篷车旅行团。今天的电影之旅当中呢，我们要来一同重温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出品的经典译制影片《简爱》。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译制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故事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乡村，主人公简爱是一个孤儿，他从小被寄养在舅舅家，后来被舅妈送到了洛德寄宿学校，受尽了不平和凌辱。这天，学校的董事又在给孩子们训话了。 我的责任是再一次提醒你们，我们在这儿不是为了纵容你们，你们在这儿是因为上帝用他的智慧挑选你们，使你们成为孤儿，并且依赖他人的施舍为生。为我忍受饥饿或者渴了的人们，他们有福了。这儿谁感到饿了？这儿谁感到渴了？你们总有人感到饿了吧？学校里总有个饿了的孩子吧？ 这个时候，简爱怯生生地把手举了起来。 啊，那儿有一个。走到前面来，我们看看这是谁。没错，新来的姑娘简爱。这孩子我知道，他舅母是本校的施主，是他舅母把他送到这儿的。拿张凳子来，让大家看看他。过来，姑娘。孩子们，我警告你们，要留神这个姑娘，她名字叫简爱，疏远她，你们要提防着她。我从领他的舅母那儿知道，他的心眼很怪，从来不肯就范。看他这张脸，一脸坏样。不过幸好长相很平常，不然谁知道他将会使用何等手段来作践这世界。我们有责任惩罚他的肉体，去拯救他的灵魂，使他在我们这儿学会安分守己。 这天晚上，简爱满腹委屈地跟好朋友 Helen 说起了悄悄话。 Helen 睡着了。哦，是你简爱，都过了半夜了，我睡不着，我听你一直在咳，我非得来看看你，那你正好来送送我。你要走了？ 对， 他 他们要送我回寄养的地方。你来了，我太高兴了。来吧，来吧，外边冷。哦，黑黑，别去太久了，早点回来。好的，你看吧，等天气转暖了，荒原上的野花开了，我就回来，我们又可以在一起安心了，就像往常一样。盼哪盼哪，哦天，我太乏了，太乏了，别离开我，等我回来，在这儿等我，我会在这儿的，一定不让你受冻，一定给你力量，我要给你一切，永远在一起，就你跟我在一起，永远的活下去，活下去。 后来简爱唯一的好朋友海伦因为疾病离开了人世，十年后满腹才华却内敛自卑的简爱离开了洛德学校，应征到了桑菲尔德庄园担任家庭教师。庄园的管家菲尔法克斯太太热情地接待了简爱。 哦，你好亲爱的，一路上够你受的吧，一定冻坏了，快坐我旁边烤烤。 您是菲尔法克斯太太？ 是的，一点不错，把帽子摘了吧。 哦，谢谢。 你来得太好了，我总算找到个伴儿了，这儿地方不错，就是有时候太冷清了。 今儿晚上我能见见 Fairfax 小姐吗？ Fairfax 小姐， 我的学生。 哦，你是说瓦拉小姐？我已经叫索菲去领她下来见你了。 那她不是你女儿？ 她当然不是，我没子女，她是罗切斯特先生的养女。 罗切斯特先生 就是这儿的主人， 我当这是您的地方。 哦，孩子，瞧你说的，我只是这儿的管家，不过罗切斯特先生多半在外旅行，所以很难见到他。啊，他们来了，过来，戴尔，见见你的教师小姐，艾尔小姐。 她是我的教师。 是啊，一点不错。 你是法国人？ 是啊，你懂法国话？ 懂的，我可没想到我学生是个法国孩子。 这真太好了，你懂法国话，夫人，为了他我谢谢你。 但愿你高高兴兴学到很多东西。艾尔小姐累了，我要带她上楼休息。 再见，艾尔小姐，见到你很高兴。 再见，阿黛尔，我们明天见。 简爱在桑菲尔德的生活快乐而平静，直到六个星期后，简爱在庄园外的小路上撞上了一位骑马的男人。 见鬼女人，你这是干什么？ 我刚想要给您让路，让我扶您好吗？ 还是牵马去吧。 站住，站住， 站住，瞧你怎么这么带马。 过来，过来。 你该回家了，你住哪儿？ 桑菲尔。 Songfield， 不是来做客吧？ 不是，你倒很聪明，一眼就看出我不是客人，我是教师。 嗯，快回去吧，天就快黑了。 这个男人会是谁呢？简爱刚刚回到庄园，管家太太就迎出来告诉了他答案。 他回来了，回来了，你不在家的时候回来的。 谁？是谁回来了？ 主人呢？罗切斯特先生。事先也不说一声，他现在客厅里，我这就带你去。给我。也不知道是谁惊了他的马，把他摔下来了。跟我来吧。 简爱跟随着管家走进了客厅，壁炉前坐着表情严肃的爱德华·罗切斯特，奥黛尔也在旁边。 艾尔小姐来了，她刚刚回来。 叫艾尔小姐坐下。 先生，你真没给我跟艾小姐带来礼物。 谁提礼物了？你要礼物了，艾尔小姐？ 没有。 那么你不喜欢礼物？ 我说不上来， 没人送过我礼物。 那你还不如阿黛尔，她开口要礼物，而你吞吞吐吐。 因为我自信不如她具有这种资格。 一般的说，还是仅止这件事。 仅止这件事。一般说，我有自知之明。 你到这儿六星期了。 是的。 你是来自 Lord， 一个慈善机构。 在那儿多久了？ 有十年。 十年？你的生命力可真强啊。当然，看来你是属于另一种人。你的父母呢？ 我没见过他们。 谁推荐你来的？ 我登了广告，那 Fix 太太就聘请我了。 我那时候可真做对了，戴尔小姐真是样样都好。 好话不能左右我，我会自己判断的。一见面他就让我摔下来了。那么你在学校学过什么？音乐？弹琴？ 会一点。 当然，他们都是会一点。好吧，钢琴在那儿，弹吧，随便什么。 简爱起身弹奏了一段钢琴曲。 是会一点儿啊。 那我对自己的估价没有错。 你很沉着，像你这样一个穷孤儿哪来这样的沉着？ 它来自我头脑。 你肩膀上那个？ 是的。 那里面还有没有别的同样货色？ 我想它样样俱备。 你是怎么了，艾尔小姐？让阿黛尔待这么晚，领她去睡。 我礼物呢，先生？ 会有的，会有的。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旅行团，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接着来欣赏译制影片《简爱》的动人故事。这部电影拍摄于1970年，由扮演过巴顿将军的乔治·斯科特扮演罗切斯特，苏珊娜·约克扮演简爱，这也是咱们中国观众最为熟悉也最为喜爱的一个版本。1979年被引进国内公映之后，深受人们的喜爱。好了，我们接着来欣赏电影《简爱》的经典的电影原声剪辑。罗切斯特对简爱的沉着冷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特意在一个晚上把简爱叫到了客厅。 好吧，跟我谈谈，艾尔小姐，别光坐在那儿。 谈什么？ 谈什么都可以，你没看到我现在正想谈话。告诉我，你怎么能做到这么无动于衷啊？懊丧会毒化生活，躲避它，当你被引入歧途的时候。可是什么会来引诱你呢？你要去哪儿？ 叫阿黛尔去睡觉。 不要管阿黛尔，他乐着呢，就像他的母亲。你看他是怎么占有那盒礼物。哼，他的母亲也是这样占有我。我曾经很幼稚，对，很幼稚。 阿黛尔是你的女儿？ 不，她不是的。虽然他的母亲把她作为我的女儿，可我不是那么幼稚，小姐，不是，不那么幼稚。她是一个江湖艺人的女儿，后来她母亲跟这个人私奔了。他母亲把我送他的一些首饰珠宝紧紧抓在手里，他把孩子丢在巴黎。一年前我听到他死了，我就把他孩子领来了。他当然是个私生子，听了他的经历，你现在一定会轻视他了吧？ 不能为母亲的过错责怪孩子。 见鬼，你就没一点自己的东西。好，再见。 简爱和罗切斯特关系好转是在一个深夜， 因为这天晚上 Rochester 的房间被人放了火，是简爱发现的。当两个人一起把火扑灭后，简爱向 Rochester 描述了起火前他的发现。 我听见门外有声音，还有笑声，我就到过道里，后来我去找 Fairfax 太太。 不，让他睡吧，你听到的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是格雷斯库干的？ 恐怕是的。 干嘛留着他？ 我不能解释。你拯救了我的生命。 再见了。 我知道没你不行，我一直这样想。你有些地方接你。 好，再见。 罗切斯特的深情凝望让简爱陷入了美好的想象中，但是第二天罗切斯特就走了。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几个星期以后，他带回了一大群贵族客人，客人们每天歌舞升平。这天简爱带着奥黛尔在客厅的一角坐着，他看见美丽的贵族小姐英格拉姆和罗切斯特愉快地交谈着。 艾德沃德，好像你不是不喜欢小孩。 不喜欢。 那你怎么领来这么个小玩意儿？ 有一次我茫茫然就把它捡来了。 应该把它送学校。 他有教师。 哦，就是跟他在一起的那个人呢。说起教师来，你该听我妈妈怎么说。 我亲爱的女儿，你别提教师了，我受够了他们的罪。听我说说，切斯特先生，把他送学校去吧。 我一定考虑，夫人。 现在埃德沃的大师静静嗓子，我要你在御前伺候。我们唱一个情歌，因为我沉浸在爱情里，所以你一定要唱得情绪饱满。 Youth's the season made for joys, love is then our duty. She alone who that employs well deserves her beauty. Let's be gay while we may. Beauty's a flower despised in decay. Youth's the season made for joys. Love is then our duty. Let us drink and sport today. Ours is not tomorrow. Love with youth flies swift away. Age is not but sorrow. Dance and sing.Time's on the wing, life never knows the return of spring. Let us drink and sport today, ours is not tomorrow. Ah, take a drop for us. 歌声一停，简爱就跑出了客厅， Rochester 赶紧追了出去。 简，你去哪儿？ 去睡觉，我叫索菲来领他。 把脸转过来。为什么这么压抑？ 我没有，我没觉得压抑。 你有，你还哭了。你看，眼泪从睫毛上滑下来了。好吧，我允许你告退。 是的。 第二天晚上，罗切斯特和英格拉姆小姐一起玩起了纸牌占卜的游戏。 红桃皇后 啊，这不用讲，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对对对。 什么？大鬼？是傻瓜？指我？ 不是，不是指你。 还有一种解释，是指出门旅行， 蜜月旅行。 方块石表示火，到处是火，真叫我担心。 是你心里的火。 这时简爱走了进来。 有人要见你先生，在小客厅里。 这时候 他说有要紧事，先生老远赶来的，从西印度群岛。 哦，大鬼应了，是旅行。黑桃衣，这表示什么？ 啊，表示生活是无味的。他是不是姓梅森？ 是的。出什么事了？ 他要毁了我，毁了我的希望理想。 Jane， 一旦别人嫌弃我，你会吗？ 我不会嫌弃你的。 你不怕为我受到指责？ 什么事情？告诉我。 去睡吧，就当没这回事。去。 这位 Mason 先生是谁？罗切斯特为什么对他的到来如此的担忧？简爱内心对罗切斯特矜持却又强烈的爱会得到回应吗？好了，在上半段娱乐大篷车旅程即将结束之前，送上一首歌曲，王菲演唱的《矜持》。在歌声当中，我们再来体味一下简爱对罗切斯特那隐忍的爱。歌曲过后，我们稍事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电影之旅。娱乐大篷车马上回来，诸位稍后见。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洋溢眼底。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不说一句，紧紧把我在你的怀里。我是爱你的，我爱你到底，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任凭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和你。你是深深去爱你，凭第一次我放下矜持。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有一部特殊的电影，人们可以闭起眼睛来倾听那来自灵魂的声音，它的名字叫做《简爱》。各位收音机前的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来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旅行团，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之所以说《简爱》是可以闭上眼睛倾听的影片，是因为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配音演员们对这部影片的完美诠释，邱岳峰、李子分别为男女主角的配音给这部影片增添了不少华彩。邱岳峰把脾气古怪的罗切斯特对待简爱的那份复杂而深挚的感情演绎的丝丝入扣，尚华和刘广宁等人为配角的配音同样非常出彩。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欣赏影片的精彩录音剪辑。刚才的故事说到罗切斯特和简爱的相处中，两个人的心中都萌发了爱情的萌芽，但是桑菲尔德庄园顶楼上的神秘人给这场爱情蒙上了一定的阴影，远道而来的 Mason 被神秘人咬伤，简爱帮助罗切斯特给 Mason 简单的包扎了一下。第二天凌晨，彻夜未眠的简爱迎回了从医生那里回来的罗切斯特。 还没睡？ 没见你平安回来怎么能睡？ Mason 先生怎么样？ 他没事，有医生照顾。 昨晚上你说要受到的危险过去了？ Mason 不离开英国很难保证，但愿越快越好。 他不像是一个蓄意要害你的人。 当然不，他害我也可能出于无意。坐下。 格瑞斯珀究竟是谁？你为什么要留着他？ 我别无办法。 怎么会？ 你忍耐一会儿，别逼着我回答。我现在多么依赖你。该怎么办姐？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个年轻人，他从小就被宠爱坏了，他犯下个极大的错误，不是罪恶，是错误，他的后果是可怕的，唯一的逃避是逍遥在外，寻欢作乐。后来他遇见个女人，一个20年里他从没见过的高尚女人，他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机会，可是世故人情阻碍了他。那个女人能无视这些吗？ 你在说自己，罗切斯特先生？ 是的。 每个人以自己的行为向上帝负责，不能要求别人承担自己的命运，更不能要求英格兰小姐。 哼，你不觉得我娶了她，她可以使我获得完全的新生？ 既然你问我，我想不会。 你不喜欢他？说实话。 我想他对你不合适。 啊哈，那么自信，那么谁合适？你有没有什么人可以推荐？哼，你在这儿已经住惯了。 我在这儿很快活。 你舍得离开这儿吗？ 离开这儿？ 结婚以后我不住这儿。 当然，阿黛尔可以上学，我可以另找个事儿。我要进去了，我冷。 姐， 让我走吧。 等等， 让我走。 姐， 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他跟你与我无关，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背后的双翅，oh。